锵锵三人行，今天凑齐俩东了，徐子东和安东。 哎， 咱们这新嘉宾出来啊，一般都是带着球镜，一方面代表世界杯，一方面代表熬黑了眼睛。行，现在可以除了，可以除了。我跟你讲，徐老师，为什么今天安帅东来？他有不光是为了女观众，因为西班牙，你瞧这些，你瞧这胸。对，安东人家是西班牙语系的。在西班牙生活了四十多年，还这么嫩呢、啊、好，四年多，那绝对的是西班牙的这个粉丝啊。 是， 但是一开头啊，我正想听听西班牙话是怎么样一个神采，大家光看他报新闻啊，没听他讲西班牙话。我为什么想听你讲什么西班牙话呢？ 嗯， 我就想起啊，这次世界杯上已经评出来了最恨慢镜头的，你知道是谁？ 不知道， 球员是 C 罗。 C 罗是吧？ 全世界通过这个慢镜头啊都看见那个发 哦， 你记得吗？ 对对对， 哎，这 C 罗傻了，他应该换一个自己的语言吧？可能不未必就有人听。 葡萄牙，葡萄，对，现在就请你给他换换语言。 对， 不是说我也想学裁判呢，这次裁判临时集训呢，听20多国的脏话出口怎么骂？ 你该不是教他用西班牙？ 我就是想， 我可以。 来，给我们教西班牙的脏话怎么说？ 对，他们一般一着急，首先第一句 Gabonese。Gablones， 听着像 然后 夸奖你啊 Gablones， 然后再有就是以后得不打，以后得不打， 一会儿再不打你。不是，是什么意思？ Gablones 一般就是 bastard， 哦， 这意思。然后以后得不打呢，就是 son of a bitch 啊。对对对，反正咱们讲的都是外文，中文电视不算说脏话。好 ，Gablones 不是一会儿再带你是吧？就是在哎。这个咱们这个安东，我现在想讲讲你的感情，因为我知道啊，他是爱西班牙呀，爱疯了都。 是。 那今天这不是昨夜心情如何？ 所以一直郁闷到现在，可以说我从昨天看完球，脑子里就一直在想说这是为什么，然后一直到昨天进了被窝想为什么，昨天晚上做梦说梦话把我梦说醒了，说的还是为什么？ 说，我看你在被窝里说梦话，说的是嘎布里扎布达，嘎布里扎布达，是吧？哎呦，我跟你说，徐老师，甭说别人，但我今天就是一个的哥，一个的士司机，跟我聊天，他可逗。但是这的士司机，我觉得他很会分析问题。他先是跟我聊啊，说他抠女嘛，泡妞，他最近泡了个按摩女，正跟我说的流油呢，就给我扯起这西班牙了。 嗯， 这是西班牙这个只开花不结果啊！我跟你说，这就像是一个特别骚的娘们儿，骚的都流油了，可你把她娶回家，愣是生不出孩子。哎， 这个比喻挺贴切的。 没错，我觉得这种女的我喜欢的，可以不考虑后果。哎，徐老师， 前戏太多不是门，那个 前戏太多不是 那个我是很心痛，因为是一流的浪漫主义输给了二流的现实主义。 那瑞士怎么就二流啊？ 当然了，他跟德国比，他在那种实用踢法里边，他当然不是世界强队。其实这种影响世界观的球赛啊，20多年前我就尝过一次。那个时候巴西队围着意大利打，打得太漂亮太精彩了，可是意大利就是一长传反击，就是一个罗西。意大利那时候就两个人，一个守门员佐夫40岁，另外一个前锋罗西，硬是把巴西都给打掉，拿了世界杯。那个罗西那个球进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当时年轻的时候，我的感慨是这世界太不公平了，这世界太不像话，就是说你可以做那么8、9件那么多好事，他就一件事把你打掉，但这就是世界。 对， 这就是足球。 对，而且这个事儿还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就我一贯推崇的就是技术派的足球队。 嗯，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技术派你踢的可以很华丽，很好看。昨天那场球，比如说不考虑结果的话，我可以说，我觉得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好看的，至少是其中之一。 那是， 对吧？但是技术派它就是很脆弱的。 你看，昨天咱们还在聊公立足球不好看，可是今天看这个西班牙这个，我就发现呢，你进不了球，你只能是花架子。对吧？这事就没办法。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从罗西那进球那20多年前，我就发现人生要面对一个选择：你的一生到底叫浪漫人生、漂亮人生呢，还是功利人生、实用人生？ 我跟你说，人家网上都有了这个西班牙这个瑞士美眉和这个瑞士迷你瑞士美眉和西班牙鸡鸡之间的这个不是西班牙鸡鸡，西班牙哥哥 哥 说在床上忙活半天。 最后瑞士妹妹都烦了，说你看说哥呀、啊，你到底行不行啊？西班牙哥哥说，妹别急，咱再换一种花样试试。昨天踢球 就是前戏太强， 就前戏大 细腻、华丽、温柔， 没错， 浪漫、漂亮。 哎，我 可是人家呢，强奸犯，他妈一下就把你搞定。 我跟你说，你说这个强奸犯啊，我还真是想到一个状态，咱们就讲这个状态。 嗯， 你刚才讲巴西当年也是这样啊，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啊，只是当时已惘然。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很多事儿，你比如好像你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 嗯， 特别应该说一句最棒的台词儿，可是你当时不知道，当时糊涂了，会有那么你像就像这个昨天西班牙这个比利亚，哗家伙进去都到了那个禁区嘛，他最后一停几个后卫都晃在那儿，然后下边你他是要射呢还是要传呢，最后弄了个不射不传，一射一传，甭，你知道吗？我就知道这是一种枉然。我再给你举例子啊，那天巴西， 嗯， 打朝鲜，朝鲜怎么进的那个球？这个就是说谁都觉得不可能进球，而且呢，当时处于这么一种失神的状态，因为你看那邓佳正跟那裁判犯腻歪呢，说你怎么判了我一个什么什么，大家都有点松懈的时候，嘣噔就进去了。你看这次瑞士也是这样，你觉得西班牙？就要进了，肯定进了，差点进了就没进，他那边滋溜一下，就是 24次射门，一个是三次射门， 对， 24-3，怪就怪发型师啊，那个托雷斯本来是那个金发长发， 嗯， 金童， 然后绞成我这样的， 反正绞成他那样，那就不是托雷斯了，所以没法踢了。 我 跟 你讲，徐老师， 对不对？西班牙风范没， 这个有很多这个象征性的， 嗯， 你看这个，咱们看看这个照片啊。这个当今世界网球两大顶尖高手，一个是西班牙的， 对， 这个一个是瑞士的， 嗯， 你看这哥俩怎么聊啊，嘿小子看世界杯了吗，嘿西班牙这位，哎，你再看下面， 他法国公开赛他刚赢了， 嗯，这是谁， 这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中看不中用的女人， 西班牙的足球宝贝儿啊，现在网友的评论是，你漂亮是漂亮，可就缺点实用啊，你讲讲，你再看下边，你看看下边，你不要小看，哎，我觉得瑞士这个钟表精密仪器显示出来了吧，进攻这有效，射门不多，射一次进你啊一次，对吧，你再看下边， 嗯 嗯，哎，你瞧这瑞士主帅看出人家这个瑞士军刀对你这个西班牙斗牛士， 对， 不，你仔细想想这两个国家，我看球的时候有个联想啊，假如说我们不讲足球，讲这两个国家生产的东西哈，你仔细想想真是很不一样，西班牙哈，如果你是生产的，比方说鞋子啊、衣服啊或者机器啊，那真的都是二流的。 嗯， 你找不到西班牙唯一能进一流的，就是，嗯，就是陶瓷啊。 嗯， 它的胜在什么地方 ？style 啊，就西班牙在这世界上立身啊，是靠它的软实力。他没有什么瑞士呢，东西不多，但每样都做得最好。 可是球场上也软了呀，这软实力。 他的足球工业是他的。真的是很大很强的一部分。 你这聊到民族性了，这安东可以。 西班牙这个， 对西班牙， 我感觉西班牙这球风哈，啊，和他们这个国粹就是这斗牛是很像的， 嗯， 就是一脉相传的， 嗯。 怎么说呢？一斗牛是站在那儿跟人家嘚瑟嘚瑟嘚瑟半天，然后呢偷偷摸摸的用那剑一下一下想把人置于死地。但是这种行为是很危险的，一旦这个牛反击，可能一次就能要了你的命。 对， 还真的是。 对，这是很。但我刚刚那个图啊，嗯，我不太同意。 为 就是说这个西班牙和瑞士之间是这个。斗牛士和军刀之间的竞争啊，昨天瑞士的打法撑不起为军刀，瑞士军刀，瑞士充其量是把他自己装在一个铁桶里面了， 对， 让西班牙打不着他，然后最后一刀。 我听刚才那张璐就说嘛，说这个实际将来这个所有的世界强队都面临这个问题，就对方的铁桶阵， 对， 全到禁区里了。但是我听他们的 好没意思啊， 但是我听 铁桶阵的足球是很难看的， 但是你听他们分析啊， 对对对， 也是就是有道理，就是说呀，我觉得这个跟西班牙人好不好急呀，啊。这个脾气躁动不躁动啊？ 还好，还好。 你 不让他睡午觉的时候，他躁动。 我听他们这解说就讲嘛，说这个也有一个关系，这到最后啊，越进不去越着急， 嗯， 越进越着急，最后就全堵在禁区里头，太小了。 前不久还有一场球赛也是非常经典，就巴塞罗那跟国米， 嗯， 跟那个国际米兰也一模一样，巴塞罗那围着他不断的打打打，他那个国际米兰就守守，最后国际米兰拿了欧冠。 对， 哎，所以啊，人家现在看看 实用足球在上， 我跟你讲，这个坊间还有很多别的，是你们没想到的。你比如一叫董路的说， 嗯， 讲瑞士，瑞士有个人名字叫什么呢？ 德尔迪约克，瑞士德尔迪约克如入无人之境，批出了德尔皮耶罗和约克合体的风采，关键是名字起得好。他说这名字啊，我还想起啊，这个名字是有那天那个丹麦那个乌龙球那后卫把那球顶自家门里，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吗？ 不知道 ，SB 保尔森呐、啊，你看，但有一样事儿，你们想到没有？那天这个何赛头奖，今夜多少人倾家荡产？就是西班牙对瑞士， 嗯， 然后呢，我们那刘春还说呢，以我了解的内幕，他号称都了解所有中南海内幕嘛，以我了解的内幕，赌球100%。哎，我就说这个英格兰那个门将那天那个格林，说中黄油手，我说我是不是在中国待久了，就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还拿它寻找黑暗，我第一反应就是格林赌球。你说有没有可能？ 但内幕是说格林刚跟女朋友分手，说心情没调整过来，但是包括朝鲜跟巴西的那场球，那赌球的人也说是后面在操盘博彩公司，包括这种球现在博彩公司赢死了，昨天那个瑞士的那个球啊，博彩公司赢死了，全世界的人都输了。 昨天比赛一完，微博上马上刷了好几屏嘛，很多人马上这个很多的观点，比较邪恶的观点就说了，说西班牙队自己在场外赌自己输，然后呢挣了钱以后还自己国债去， 想得好，正好南欧遇到危机嘛， 对。 但当然咱们还是相信斗牛士，不过你刚才讲斗牛士，最近发生一个新闻，对昨天的这个比赛我觉得有某种隐喻象征意义，就那个斗牛士你知道吗，徐老师你看那照片了吗？他斗牛啊，他就是戏弄那个牛，他想戏弄牛，结果他这一跪啊，正巧这牛脚从他脖子穿后边穿出来，你知道吗，咱们这样来惊叹一下西班牙斗牛。注意没有，咱安帅东的这发型， 对，跟那个前锋很像。 西班牙 今年的球场上的头那个发型啊，就这个是很流行的。今年的一个特点就是没长发，很少长发。 西班牙就剩那个普约尔一个人留着一个长头发，小狮王。 哎，我对西班牙这个国家呀，我也是老想起激情浪漫。你再跟我们讲点西班牙有什么？有西班牙美眉是不是特别火辣？ 对，实际上西班牙这个民族啊，从这个性格上来说呢，是这个很奔放。很豪爽的，但是他们缺乏的就像很多国家没有的这个韧劲，这种拼搏的精神， 没长性。 对，一个是没长性，再有一个就是他们坚持不下去，像昨天的足球场上你也可以看到，对吧，一旦被别人破了门以后马上开始急躁，急躁，然后就特想一脚就攻进别人的球门，但是往往是这种情况。 正好是德国的反面， 对， 德国就特别任性，能后来居上，就是到最后还能坚持。西班牙打顺风球， 对，昨天您说到德国哈，我就记着德国第一场4-0赢澳大利亚那场，比完了以后，李承鹏在微博上写了一个什么呢？说这世界杯开赛以来这么多场比赛，这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这个想上厕所上不出来。德国这场比赛比完了，终于让我们痛痛快快拉了一泡， 对，而拉了3泡。3-0呢， 对， 4-0。 昨天这个西班牙这个就有点像这便秘似的，我感觉就是从这儿到这儿的这个机能都正常，但是就在那个肛门那一块地方，就怎么也出不来。 那个有人解释那个解释弗洛伊德的讲的是个本我啊，就是什么叫快乐？他说是本我要快乐，快乐就是一种紧张感的消除。就是说到最后憋到最后的时候，每个人都憋了一个紧张。要是那个时候进一个球，他就给大家一个，他就是帮你。憋不出来，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大家这次都是老？你发现没有，人们老用性来比拟昨天的这个战 斗，当然有相通的， 就是说西班牙前戏了，最后呢射给瑞士射了，你这边窝别的。但是你们俩刚才讲的也涉及到，真的是现在有人提了说德国冠军相，哎，我们不妨就16什么小组这个，咱们可以小结一下，我给你看看球迷们对这个事情，咱们导演给看一下这总结啊，这个战斗中期的总结，首轮进球历史最低了啊。 巨星锋芒冻结啊，你瞧什么梅西、C 罗、卡卡、德罗巴、鲁尼都没什么大闪光。 嗯， 你看负一场就是西班牙冷门最大的，这是韩乔生老师讲话了，就是最冷的冷酷之门。然后是胜，然后幸存者。德国性感，荷兰是留着劲儿，巴西争议，阿根廷还是巨星，平是求生不能，求死不能，就便秘那劲儿啊！你瞧，意大利老迈，法国不举啊，不是不举了、啊，英格兰不幸，啊、法国混乱，葡萄牙单枪不是单干，然后为什么这么冷？天气，南非喇叭，比赛用球，普天同庆，伤病疲劳，然后拯救者，嗨。朝鲜的骨气，德国的霸气，瑞士的硬气。要说这个喇叭和比赛用球的原因呢，这导演可以接着出一个照片，很有给我们看看。就说最近老有人说这个球啊，这次比用的那个块数少啊，球实际是更圆了。 嗯， 但是呢，特别难掌握。说这也是现在踢不好的一个原因。你看看他们就是一个精彩瞬间，你瞧这个球啊，这个弹伸缩性，它能到这个一个地步。 好像憋了气一样， 哎， 对， 据说特别飘。 好像那对球的争议每届都有。记得那会儿02日韩的时候，那飞火流星、一样也说飘忽不定怎样怎样。 这还说句糙话了，这拉不出屎来越闷声、 哎。没错， 据说都是江西制造的， 叫江西制造的、 哎，就中国江西制造的。包括那个吹的那是南非唢呐，也都中国制造的。 哎， 淘宝网现在卖特好。 我为什么跟你讲啊？现在展望未来啊，人家就分析有可能是德国呢。这个玩意儿啊，有人研究，你咱们导演再给你出一出。有一个叫3964的这个，哎，徐老师， 算命， 这不是盖的。世界杯的奇妙规律，你发现没有？它每两年的数字加起来都是3964，最后按照这个逻辑数理逻辑推导下来，2010冠军是3964减2010等于1954，1954年的冠军德国队，按照这个比例来算，中国队得的冠军最早应该是3964 减零嘛， 就是3964年， 这挺好， 有盼头， 我对有盼头。以前咱们老开玩笑说这个中国队什么时候夺冠，因为上帝哭了，给人一种好一点特绝望的感觉。现在给咱们一数字了，有盼头了，还有2000多年吧， 2000多年够活的， 不就两千多年吧？ 现在希望那时候咱仨老妖精还在。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朝鲜问题现在成了国内的一个事儿了。 嗯， 当然，因为这个韩国总统也到朝鲜当门将去了，这也有关系。这个就是天安舰事件，反正国内国际大小气候啊，使得现在朝鲜队的这个事儿啊，成了一个热点。 嗯， 你看，咱们看看这个图片，这个朝鲜关于郑大世哭泣有了新的理解。这也是真的。赛后啊，他要跟卡卡换球衣，卡卡没搭理他。 是真的吗？ 是真的，卡卡没看见。你再看下边，端午节要向大家祝贺了。哎，这个潜台词啊，叫你们播播看。然后再看下边，端午节的这个德国球员也吃粽子。 哎呀， 但是最近网上争议不断的是这个，一位在北京上学的韩国妹妹表示。要教中国人怎么吃粽子，说你们中国人吃粽子啊太粗野了，那没有礼仪，要穿韩服，然后又什么中韩之间抢夺文化遗产呢、啊、又达到这个历史 高潮。 这也都是瞎聊。但是我跟你讲，徐老师，昨天咱们讲的一些段子哈，在网上产生争议、很有意思啊。就比如说有个叫高亚看球的，就主点讲说中国人意淫朝鲜，说什么朝鲜人这个四五个人这个凑钱，当年在这个上海什么四国赛上啊，四五个人凑钱买了一罐可乐。他说我考证这个版本到底是哪里来的，关于人数，先后有四五个人合买了一罐可乐，有11个人合买了一罐，有12个人合买了一罐，最后这个传说呢就变成是朝鲜四五人合买一罐可乐，严世铎这个激动流泪兼撞栏杆。实际上当时呢，严世铎流泪是两次，有一次是因为看见中国队球迷失望痛苦头撞栏杆，严世铎流泪，最后传承严世铎头流泪撞栏杆，就他就说这种留言。可是我觉得这个聊天吧， 也不值当， 这没太大意思。嗯、反正这是朝鲜队这场球，中国球迷很开心，这是事实。 嗯、 因为各种不同的理由而开心。 而且真就算四五人买一瓶可乐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现实嘛，朝鲜队那天说了，说人家那个主力足球运动员一个月月薪相当于人民币12块钱。 没错， 对吧？卡卡是他的45万。 但是说这个， 但是这个对民工脸的同情呢，其实也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可朝鲜这次他们住的旅馆是2000港币一个晚上， 那谁赞助的？ 朝鲜政府出钱的， 说是、这个、 所以也是夸张了的。对他们的 就是上次比赛，就是说主办单位实际是免费给俩队员提供一瓶矿泉水，所以最后传到咱们中国就变成了朝鲜队员捡中国队喝剩下的矿泉水喝，怎么可怜怎么聊。可是哎，我觉得这问题啊，我就发现我做聊天节目的人呢、啊，我看穿了一个现象， 嗯， 观点这些个事儿都无所谓。这个我是跟阿成老师说的，跟阿成老师学的，他。有一次，这个非常中国很多大忽悠嘛，就说中国有什么真的呀，对吧？你比如说，他听见有一个人忽悠说，跟中统的一个特务认识，当年蒋介石啊，在广西十万大山那儿藏了一吨这个黄金，他手头有这个图，要带着阿成老师一起去找嘛。阿成老师就说呀、啊，说我碰见这样的人啊，我从来不会说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他我总是点头让他说完。鼓励创作嘛，这是创作嘛，鼓励中国人多爱聊，鼓励创作，对吧？ 有什么了不起？我最近接个项目，不就在长城铺大理石吗？ 在长城铺大理石。那但是我就觉得啊，这个看球啊，有的时候我是今天凌晨，徐老师，你说我多有诚意啊，我是第一次没看。我想睡了，结果 人家进3-0， 你没看就3-0，而且还出现了红牌版门将罚下起点球的。 今天的那个韩国跟阿根廷那场球赛不容错过， 对， 阿根廷跟德国。